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最近啊，喜欢逛街的同学会发现，在大型的商场中，电话亭式的迷你 KTV 逐渐多了起来，一间玻璃房，两只话筒，两副耳机，唱首歌，然后呢再分享到朋友圈求点赞。那么对于喜欢追逐时尚与新鲜感的年轻人来讲，看起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好，那么今天 Peter 老师就跟大家聊一聊这个神奇的迷你 KTV。 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Amazing China。 那么漫步在北京的购物中心啊，大家会发现玻璃围成的这个迷你 KTV 只有呢小小的两平方米，那么人们呢陶醉在自己的歌声当中，但是呢却不会吵到别人。那么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部分，看看英文如何来翻译。首先漫步在北京的购物中心，我们这个漫步呢非常简单，是 walk, walking around。因为呢后面提到了你会发现，所以呢为了让这个句子更加的简洁一些呢，把这个 you walk around, 把这个 you 呢去掉，直接呢用这个 walk 这个词。但是呢我们在这个 walk 后面要加这个 ing 的形式，变成了一个现代分词的形式哈， walking around the shopping malls of Beijing, you will find some glass enclosed mini karaoke booth。 后面出现了我们今天要学的一些词哈，你会发现玻璃围成的这个迷你 KTV, 玻璃围成的 glass 啊，这个词不难，然后围成的哈，或围绕成的，那么环绕的这个意思。我们学过一个词叫 close 啊，关闭哈 close, 但是呢用这个词是不行的，前面呢要加一个前缀呢 enclose。Enclose 表示围城合成的意思哈，那么合到一起呢是 glass enclosed mini karaoke, 后面这个小房子哈，小的一个屋子啊，英文有一个词叫 booth, booth, B-O-O-T-H, 这词啊其实用的地方还是特别的多的，比如说我们在街头看到的那种电话亭，那么就用这个词 telephone booth。 有的时候呢我们去看一些展览，那么看每一个小的展位啊，英文也用这个词 booth 来表示。因此呢这个 booth B-O-O-T-H 这个词呢往往是指呢用这个隔板哈，隔成的一个小小的这种隔间，用这个词 booth。 这里面呢叫做 mini 哈 KTV 的这种小屋子哈，叫做 mini karaoke booth。那么它的面积啊只有两平方米哈，覆盖的面积 covering just two square meters 啊，这个米呢是 meter, 那么前面如果强调是一个面积的概念的话呢，需要加一个词叫 square, 它表示一个面积的概念，是一个平面哈，它不是一条线了，因为两米呢是个线，而两平方米呢是一个面积的概念，所以需要加 square meters。In which, 在里面 people enjoy themselves, 自娱自乐 by singing, 通过这个唱歌来呢自娱自乐，但是呢却不会打扰到别人 without disturbing other people, 这是一个翻译这比较直截了当了。那么还有一种方法呢，相对呢会更加的形象或者是更加的到位一些，用的是 without blasting out loud music。这个 blast, B-L-A-S-T, 它表示说播放出特别大的那种声音，比如说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呢会学校有一些活动，大家呢集合在操场上，那么校长呢用这个大喇叭给大家呢播放一些重要的一些消息或者重要的一些通知，那么这个声音特别的大，那么这个大喇叭播出的声音呢用这个词这个 blast 特别的形象，后面是 blast out 啊，播出后面 loud music 很大的声音。那么这个词组啊，我们会想到，比如说我们去一些传统的那种哈、啊、唱歌的地方呢，那个声音会特别特别的大哈、啊，有些人唱歌的声音也特别的嘹亮啊。那么他这个声音呢，就可以用这个词 blast out loud music。好，那么看看里面的这个设备哈、啊。刚才我们一开始呢已经聊到了，里面呢有一个小的卡拉 OK 机啊，有一个大的触摸屏，两个凳子啊，和呢两个麦克风啊，这是它的最基本的一个配置了啊。好，那么看看里面这个设施用英文如何来 describe 啊，如何来描述一下哈、啊、？The booth houses a karaoke machine。哎，同学们注意一下，这里面有一个装有啊。我们今天用的是呢 house 这个词哈、啊，房子。哎，我们知道房子不是个名词吗？但是这里面这个 house 作为动词了，表示能够容纳哈、啊、包容装的意思哈、啊。House a karaoke machine 啊，一个 KTV 或卡拉 OK 的一个机子哈、啊。With a large touch screen， 一个大的触摸屏哈、啊，这个词不难。Touch screen， two bar stools， 两个椅子。那么这个椅子呢，类似像酒吧那种哈，又高哈又细的那种椅子哈，叫做 bar 哈，酒吧的那个 stool， two bar stools。然后呢，两个麦克风哈， two microphones 啊，两个麦克风。同时呢，还有两个耳机， two pairs of headsets。所以说，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的配置了。好，那么接下来看看如何来付款哈，有没有来收费呀？是不是人工来收费啊？当然不是了哈。那么配备了 KTV 包间哈或包房所需的一切啊，那么这个可以唱歌的小屋子呢，可以通过微信和支付宝来进行网上的支付，并自动呢将保存下来的录音发给用户，让他们在社交网络平台呢一起来共享。所以说呢，它不仅能够唱歌，同时呢还可以把你的歌声呢发到朋友圈，让朋友呢一起来聆听你美妙的声音。所以说它的功能呢已经大大超过了我们传统的这个 KTV 的唱歌的地方了。好，那么看看这句话，它配备了，我们学过这个词，配备叫 equip， 但是呢这里面是被动语态哈，配备了所需的一切，表示这个小的屋子哈被配给了什么东西。所以说 equipped with everything singer need in a KTV room 啊，一个歌者哈所需要的所有的一切。 The new booth can be paid for online， 可以通过网上来进行支付了。 paid online usingApps 啊，使用一个 APP 哈、啊、，as WeChat and Alipay， and will automatically 啊，自动的 send the saved recording to users。好，后面我们学到了一个自动这个词 automatically send the saved recording。这个 recording 是录音 ，saved 啊，保存下来的，录下来的。因为这个机子呢，可以自动的哈，在您唱完歌之后呢，把你的这个歌声录下来。而这种功能呢，在一般的哈 KTV 是没有的哈。如果想录的话呢，好像是可以的，但是呢，需要额外的付费的啊。所以说，这个小小的迷你 KTV 它的功能是非常的强大的。To users enabling them 哈，让他们 enable 呢，我们知道是能的形容词，前面加一个前缀 enable， 同时变成 ing 的形式，表示机子哈或这个小小的这个 booth 能够哈 enabling them to share them on social networking platform 哈，一个社交网络平台上进行 share 哈，非常非常的好玩，非常的有趣哈。好，那么看一看呢，迷你 KTV 的一个创始人哈，他如何哈发现了这么一个商机。我们看看这家公司呢，叫做 YouSing 哈 ，You 是那个字母的 You， 但同时呢，也可以指我们是 You 那个 You 你的意思或你们哈。所以说这个一个小小的字母呢，指的内容还是蛮多的。YouSing 迷你卡拉 OK 的创始人罗先生说呢，这个卡拉 OK 小屋迎合了人们日益增长的娱乐的需求。这个 Mr. Lu, founder of YouSing Mini Karaoke, said that karaoke booth cater to 哈、啊，这里面提到了一个 cater to， 表示满足哈、啊，能够为谁谁谁进行服务。cater c a t e r 后面加一个介词 to， 为谁来满足一个需求哈、啊、？cater to people's increasing 哈、啊，不断增加的 increasing need 啊，不断增加的一个需求哈、啊、，increasing need for entertainment 啊，这个娱乐这词我们学过了哈，表示娱乐哈，高兴的事儿。同时啊，不仅仅的是一个娱乐哈，这个迷你卡拉 OK 呢，为消费者呢提供了一个可以在网上与朋友或其他歌手进行社交交往的这么一个很好的机会。Our using mini karaoke 啊，这一个小的哈迷你卡拉 OK 呢 offers consumer 啊，提供 offer a consumer a place 啊 ，consumer 这个词呢，我们在很早以前讲过了哈 ，to sing。Well, socializing, 这个 socialize, 啊我们讲过的一个词哈，我想呢很多同学可能会忘了哈， socialize, C-O-C-R-A-L-I-Z-E, socialize, 表示说与谁谁谁进行社交活动，同时呢也可以指呢一般与别人聊天下棋哈，去这个咖啡馆或者说茶楼哈，与别人呢聊聊天哈，说说话，这些活动呢都是 socialize。 这个 socialize 不仅仅的是指聊天说话，也可以指我们比如说像踢球像这个打篮球，一些集体项目呢也是一个很好的让大家进行 socialized 那么一个机会，所以这个词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下来， socialize with friends or other singer online 以及其他歌手呢进行沟通的很好的一个 platform 一个平台。那么这个迷你卡拉 OK 哈，正在北京和深圳的购物中心、电影院、餐馆，甚至呢一些旅游景点啊推出，以夺回昔日的 KTV 的辉煌。KTV 呢从21世纪初到2010年哈，这一直呢占据着娱乐市场的一个主导的地位哈，但现在呢人们好像唱歌的热情啊不如十年前哈那么旺盛了。这位创始人呢希望哈通过这么一个小小的屋子能够呢重新夺回昔日的 KTV 的辉煌。好，那么看看这句话的翻译。 From Beijing to Shenzhen, the mini karaoke houses are being rolled out。哎，这个词非常好，这个 roll out, roll, R-O-L-L, 表示滚动的意思哈。我们想一想这个词呢，比如说我们铺毯子哈，把这个毯子铺开了叫 roll out。那么如果说一个事业哈能够这个 roll out, 那么也表示说它能够不停的推广，不停的来这个发展的意思。所以这个词 roll out,大家不仅仅哈可以用在我们说这个铺毯子铺被，同时啊也可以指呢一件很大的事情哈，不断的在发展，不断的在进步哈。 In shopping malls, cinemas, restaurants, even tourist spots, 啊以及呢一些旅游的景点哈，这个 tourist spot, in an effort to win back, 赢回哈夺回的意思， the past glory。好，那么今天我们学一个很好的词叫 past glory, 叫昔日的辉煌。看中文的这个词啊非常的高大上，英文呢其实很简单，过去的辉煌 the past, 这个词 glory, 哈一个荣誉哈，或者是一个光辉哈 ,glory, 哈 ,glory, 合到一起呢 past glory, 昔日的辉煌 of KTV bars, which dominated, 啊统治了哈当时的这个 entertainment industry 或 market, from the early 2000s to early 2010s, 啊从21世纪的初哈到呢2010年左右哈，这是 KTV 哈最辉煌的一段时间。那么在最新的一轮哈融资当中呢 ,Using 这家公司呢获得了6000万人民币的融资哈，那么很多的投资方呢认为这个行业非常有前景啊，他们拿到了6000万人民币的融资，并在100多个城市呢提供服务。据这个罗先生说啊，到2017年底啊，那么该公司啊在全国范围内呢提供了将近30000个这种 KTV 的这种小屋子。Having received 60 million yuan, 哈收到哈 ,receive 60 million, 哈 ,60 百万就6000万 in the latest round of financing。我们学过 finance, F-I-N-A-N-C-E, 表示金融，但是呢后面把这个 E 去掉加 ING 呢表示融资的意思哈。那么大家可能说做一个生意的时候呢可能需要钱，那么呢其他的投资方认为呢您这个行业特别的有前途，所以呢把钱哈给您让您来运营，当然了他们可能要拿到一定的回报。那么这种模式呢叫做 financing。Using provides services in more than 100 cities, 啊 ,100 个城市提供服务。And the company provided, 那么这公司 provided over 30,000 karaoke booths, 啊 ,30,000 个这种 KTV 这种小屋子 ,nationwide, by the end of 2017, 2017年底哈，已经达到了30,000件。当然了，这个行业特别的有前途，因此呢，其他的公司啊，也觉得呢，这个机会不错。其他的竞争对手，比如说像这个 Wow Mini KTV 哈，它英文是 WOW 哈，非常好玩的一个名字 Wow 哈，特别神奇的感觉。Wow Mini KTV 和有一个叫 Munich 啊，也是一家做这个 Mini KTV 的公司呢，也都在寻求哈，在市场上获得一杯羹，在全国各地的高客流的交通场所呢，投放了数千个哈 KTV 这种小屋子哈，所以说现在只有三家哈，比如说什么三国鼎立的这么一个形式。Other competitors 啊，其他的竞争对手 competitor， 我们学这个词，竞争对手 competitor 哈 competitors such as Wow Mini KTV and Minic are seeking to get in on the act。这里面 Peter 老师给大家推荐一个词组啊，get in 哈，进去 on the act， 后面是 act 这个词 on the act， 表示说呢能够加入当中，能够获得一部分的利益哈，叫做 get in on the act。 depositing thousands of mini karaoke booths， depositing 哈，存钱啊，这里面就投资了哈， deposit thousands of mini karaoke booths in high foot traffic venueNationwide， 今天我们学一个叫做高客流量的那么一个地方，叫 high 高 foot 脚的意思哈。那么高脚的交通的那么一个地点哈，合到一起呢，就是说人流量比较多的地方，比如说像机场啊、火车站呐、等等啊。那么这些地方呢，英文叫做 high foot traffic venue nationwide。好，那么。Wow Mini KTV 的负责人哈，这个雷先生说呢， Mini 卡拉 OK 呢为音乐爱好者呢提供了便利，并为自娱自乐提供了一个非常理想的地方。 Mr. Lei, Wow Mini KTV Products Director said the new mini booths bring convenience 啊，带来了这个便利 for karaoke lovers and provide a specific place 啊，一个非常独特的具体的地点 for enjoying private time 哈，能够呢在自己独处的时候呢，能够让自己高兴哈，能让自己呢乐起来。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说一遍。 Walking around the shopping malls of Beijing, you will find some glass enclosed mini karaoke booth covering just 2 square meters, in which people enjoy themselves by singing without blasting out loud music.The booth houses karaoke machines with a large touch screen, 2 bar stools, 2 pairs of headsets, and 2 microphones. Equipped with everything singer need in a KTV room, the new booths can be paid for online using apps such as WeChat and Alipay, and will automatically send the saved recording to users, enabling them to share them on social networking platforms.Mr. Liu, founder of Using Mini Karaoke, said the karaoke booth caters to people's increasing need for entertainment. Our Using Mini Karaoke offers consumers a place to sing while socializing with friends or other singers online. From Beijing to Shenzhen, mini karaoke houses are being rolled out in the shopping malls, cinemas, restaurants, and even tourist spots in an effort to win back the past glory of KTV bars, which dominated the entertainment market from the early 2000s to early 2010s. Having received 60 million yuan in its latest round of financing, Using provides services in more than 100 cities. It is suspected that the company will provide over 30,000 karaoke booths nationwide by 2017, according to Mr. Liu. Other competitors such as Wow Mini KTV and Minic are seeking to get in on the act, depositing thousands of mini karaoke booths in high foot traffic venues nationwide.Mr. Lei, Wow Mini KTV Products Director, said the new mini booths bring convenience for karaoke lovers and provide specific place for enjoying private time. 好，那么接下来进入了今天的第二个板块，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 All Stack Up， 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everyone.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My name is Hannah. Today's story is all about fox and a rabbit. Now, do you think the fox and the rabbit are friends? I think not. Let's find out, shall we? 3, 2, 1, go! The title of today's book is All Stuck Up. Ding, ding! Brer Fox is always thinking of ways to catch Brer Rabbit. So, how is the fox trying to catch the rabbit here? He's got a carrot on a stick. Let's find out if he can catch him. Ding, ding! Brer Rabbit is always thinking of ways to not get caught. Very sneaky Brer Rabbit coming out behind the fox from the tree. Ding, ding. Today, Brer Fox mixes up some mighty sticky stuff. This time, he is sure Brer Rabbit won't get away. He fixes up something that looks like a boy. What is he doing? Ding, ding. He puts it down on the road by the briar patch. Then he jumps into the bushes and waits. Ding, ding. By and by, Brer Rabbit comes along. Howdy, Mr. Boy, he calls. Nice day, isn't it? Mr. Boy doesn't answer. Why doesn't the boy answer? Yes, because it's not really a boy, just something made by Brer Fox. Ding, ding. Can't you hear? Yells Brer Rabbit. I said, howdy. Mr. Boy doesn't answer. Talk or I'll bop you, says Brer Rabbit. Still, no word from Mr. Boy. Ding, ding. Brer Rabbit lets him have it. He bops him with both fists. He kicks him with both feet. Oh dear, what is happening to Brer Rabbit? Ding, ding. Pretty soon, Brer Rabbit is all stuck up. Out comes Brer Fox. Brer Rabbit is stew meat for sure. So the rabbit is stuck to the boy. And Brer Fox, what does he want to do to Brer Rabbit? He wants to eat him. Uh-oh. Ding, ding. I'm going to throw you in a pot and boil you, says Brer Fox. I don't care, says Brer Rabbit. Just don't throw me in the briar patch. Brer Fox is surprised. Maybe it's too hot to cook. Ding, ding. Guess I'll have to hang you, says Brer Fox. That's fine with me, says Brer Rabbit. Just don't throw me in that briar patch. Huh, what do you think Brer Rabbit is doing? Why does he keep talking about the briar patch? Let's find out. Ding, ding. Brer Fox thinks again. Maybe hanging is a bad idea. Then I'll drown you, says Brer Fox. Boil me, hang me, drown me, skin me. But please, please, don't throw me in that briar patch, cries Brer Rabbit. Ding, ding. I know, says Brer Fox. I'll throw you in that briar patch. Brer Fox pulls Brer Rabbit free. Then he takes him and throws him right into the middle of the briar patch. Look at the rabbit's face. Is he happy or sad? Yes, he looks happy. I wonder why. Ding, ding. Brer Fox begins to dance around. Brer Rabbit is gone for good. But wait, what's that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briar patch? What do you think it is? Ding, ding. It's Brer Rabbit. Yoo-hoo, Brer Fox, he calls. Guess who loves the briar patch? Me. This is the place where I was born. Clever Brer Rabbit. He tricked Brer Fox into throwing him into the briar patch because he knew he could get free. Ding, ding. Brer Fox isn't dancing anymore. That Brer Rabbit has tricked him again. But just wait, next time he will get him for sure.